真言第三章。我儿，不要忘了我的法律，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，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，也能增加你的康宁。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，要将他们记在你的颈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。你应全心信赖上主，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，应步步体会上主，他必修平你的行径。不要自作聪明，应敬畏上主，远避邪恶，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，你的骨骼也会舒适。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之物去尊崇上主，这样你的仓廪必充满粮食，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。我儿，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，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，因为上主谴责他所爱的，有如父亲谴责他的爱子。寻得智慧和获取睿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赚得智慧胜于赚得银钱，智慧的果实胜于全金，智慧比珍珠还要宝贵。凡你所贪求的都不足以与他伦比，在他右边是延年益寿，在他左边是富贵荣华。他的道路是康乐之道，他的行径是一片安宁。他为掌握他的人是一株生命树，凡坚持他的必将纳福。上主以智慧奠定了大地，以睿智坚定了高天，赖他的智慧，深渊才裂口喷水，云彩才降下甘露。我儿，你应保持明智和慎重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，二者应是你心灵的生命，是你颈项的华饰，这样你走路必感安全，你的脚不致绊倒。你若坐下必无所恐惧，你若躺下必睡得甘甜。你绝不怕骤然而来的恐怖，也不怕恶人突然而至的摧残，因为上主将要护佑你，使你的脚远离陷阱。你若有能力做到，不要拒绝向有求于你的人行善。如果你能即刻做到，不要对你的近人说，去，明天再来，我才给你。即使你的近人安心与你居住，你不应暗算他。若他人没有加害你，你不应与他无端争辩。不要羡慕强暴的人，更不要选择他的任何行径。因为上主厌恶乖戾的人，挚爱正直的人。上主诅咒恶人的住宅，祝福义人的寓所。上主嘲弄好愚弄的人，却宠爱谦卑的人。智慧的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的人必蒙受羞辱。